攻读《列王纪上》第九章。撒罗满建造完了上主的殿、王宫和他所喜欢建造的一切建筑物以后，上主第二次显现给撒罗满，像在基贝红显现给他一样。上主对他说：我已应允了你在我面前所行的祈祷和哀求，我也祝圣了你所建筑的这殿，将我的名永远安放在那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将时常留在那里。至于你，如果你在我面前行走，像你父亲达味那样行走，心地淳朴，公正无私，遵守我所吩咐你的一切，恪守我的法律和典章，我必永远巩固你在以色列中的王位，照我应许你父亲达味所说，你的子孙中绝不缺人坐上以色列的宝座。但是如果你们或你们的子孙远离我，不遵守我给你们颁赐的诫命和律例，而去服侍敬拜别的神，我必要将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地面上除掉，而我为我的名所祝圣的这殿，我也必要弃之不顾，使以色列成为万民中的画饼和笑谈。这殿要成为废墟，凡从这里经过的人都要惊愕嗟叹说：上主为什么这样对待了这地和这殿？人必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领他们的祖先出离埃及的上主，他们的天主，而皈依崇拜服侍了别的神，为此上主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身上。撒罗满费时20年才完成了那两大殿宇，即上主的殿宇和君王的宫殿。期间，提洛王西兰曾依照撒罗满的要求供给了他香柏木、柏木和黄金。此时撒罗满王便将加里肋亚境内20座城送给了西兰。西兰从提洛前来观看撒罗满送给他的城，一见就不满意说：吾兄，你送给我的这些城是些什么城？因此直到今日，这些城仍称为加布尔地。西兰原送给了撒罗满王120塔冷通黄金。此段记载撒罗满征夫服役，建造上主的殿、王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哈作尔、莫基多、格泽尔。以前埃及王法郎曾上来攻取了格泽尔，放火烧城，屠杀了城里的克纳罕人，将这城赐给了自己的女儿撒罗满的妻子作为庄奁。为此撒罗满重修了格泽尔、夏贝特和龙、巴拉特和境内靠近旷野的塔马尔，撒罗满所有的驻货城、屯车城和养马城，以及撒罗满在耶路撒冷、在黎巴嫩、在他管辖的各地内喜欢建造的一切建筑物。至于不属于以色列子民的阿摩尼人、赫特人、腓尼奇人、希威人和耶布斯人的遗族，就是以色列子民未能消灭而留在地方上的外族子孙，撒罗满都征来充作苦役，直到今天。至于以色列子民，他不令他们做苦役，只叫他们服兵役，做朝臣、将帅、军官、战车长和骑兵长。管理撒罗满工程的主任官员既有550人，他们负责监督做工的人。法郎的女儿从达味城搬进撒罗满为他建造的宫室之后，撒罗满才开始建造米罗。 萨罗满每年三次在他建的祭坛上向上主奉献全燔祭与和平祭，在上主面前的香坛上焚香，又常修理圣殿。此后萨罗满王又在鄂东城红海之滨靠近厄拉特的厄兹雍格泽尔建造船只，西兰派遣自己的臣仆善于航海的船员与萨罗满的仆人同船航行，去了敖菲尔，从那里装载了420塔冷通黄金运到萨罗满王那里。